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看着大师肯好好休息了，柳二龙也算是松了口气。多日以来的疲倦让柳二龙也扛不住了，就倒在大师身边睡了过去。给他们关好门，唐三出了他们的房间，直接到院长办公室找到了弗兰德，将小五的事告诉了他。听完唐三的叙述，弗兰德虽然不像柳二龙那么激动，但也是气得暴跳，半晌才渐渐平静下来。 小三，你这次回来准备怎么办？ 我打算先修炼一段时间，并且再制造一些有用的暗器。 现在蓉蓉和马红俊也都在学院中修炼，你们正好可以在一起。慕白和竹青回星罗帝国了，你这边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现在天斗帝国对我们全力支持，各种资源都不是问题。 那就麻烦你了。 麻烦什么？你们这些小怪物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你们就像我亲生的孩子一样。看到小五现在的样子，我真恨不得和二龙一起杀上武魂殿。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一路劳顿，先去休息吧。蓉蓉和马红俊都住在原来你们修炼的森林木屋那里，那里地方大，你也过去吧。蓉蓉最近心情也很不好，七宝琉璃宗直系子弟伤亡惨重。哎，你们这些孩子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事？ 三怪重聚却难以欣喜。唐三在树林木屋中安顿下来，宁蓉蓉和马红俊知道小五的事儿后难免一番大痛，众人对武魂殿的恨意无形之中已经提升到了顶点。三天后，盘膝坐在自己的木屋之中，小五就放在一旁。奇异的是，变回本体并且失去了意识的小五，就算没有唐三去管他，也绝对不会爬出唐三身体周围五米范围。三天来，唐三一直在修炼，稳固小五那十万年魂环以及八蛛毛进化带给自己的魂力提升。唐三发现，虽然这一次自己的魂力一下提升了六级之多，但因为提升速度过快，根基有些不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都必须为了稳固魂力而修炼。到了六十级以上，魂师的成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哪怕他们这些天才也是如此。唐三也明白自己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只会起到反作用。他知道和父亲相比，自己还算是幸运的，至少小五还有复活的机会，也能够一直跟在自己身旁。只要不在修炼的状态，唐三就会抱着小五来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将自己的心里话向小五诉说。功行圆满，一个大周天结束，玄天宫内力又稳固了几分，玄天宫突破第六重，也就是六十级魂力之后，已经能够做到内力外放。在唐三的前一个世界中，也被称之为护体罡气。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要让自己的内力稳固下来，否则护体罡气就会出现破绽，不能做到对身体的全面防护。长出口气，一股白气从口中吐出，宛若龙吟般的细微声音环绕在唐三的身体周围不停震颤。奇经八脉贯通之后，他的玄天功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修炼层次。眼神微动，唐三站起身，拉开房门，大师静静地站在他房门口。经过了这几天的休息，大师的脸色看上去已经好了很多，只是眼中多出的冰冷却没有丝毫消失的意思，反而更加浓重了。 老师， 我已经没事了。小三，先让我看看你说的那个魂骨铠甲。 他大半生都致力于武魂研究之中，那天虽然晕倒了，但唐三说的话却一直记在心里，对于这种极其特异的情况非常在意。唐三自然知道大师的脾气，也不多言，脱掉自己的上衣，将小五抱到一旁。 立刻催动魂力，释放出了自己二次进化后的八蛛矛。当血红色的八蛛矛从唐三身后破背而出时，大师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浓重的血腥气息从那缩短到三米多长的血色八蛛矛中透出，整个房间内弥漫着一层暴戾之气，就连唐三的双眼也多了一抹血色。奇怪的是，这次并没有上次那铠甲出现，唐三只是觉得背后一阵火热。当火热感遍布后背之后，却不再延伸，没有像上次那样护住前身，其他三块魂骨也都没了反应。唐三有些惊讶地催动自己的魂力向八蛛矛注入，但八蛛矛上却只是血色浓郁了一些，本身却并未再次出现任何的变异。 老师，上次不是这样的。 你别动。 说完，他快步绕到唐三背后，仔细地观察他的八蛛矛。大师清楚地看到，一层火红色的板甲已经覆盖了唐三整个背部，结构和他的背肌完全一样，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随着唐三上肢的动作，铠甲也随着肌肉而动着，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只能感觉到火热，却感觉不到多了东西的原因。这只出现在背部的铠甲竟是与他身体完全契合。看完背后铠甲，大师又仔细地观察着唐三发生了变化的八蛛矛。八蛛矛表面上渲染着一层厚约寸许的血色红芒，邪恶的血腥气息极其浓郁，仔细看时更能从其中捕捉到几分妖异的气息。大师再从唐三背后走到他身前。 你再详细说一次你当时的感受。 当时我只是觉得八蛛矛变了，通体都变成了血红色，同时后背很热，灼热的感觉一直从背部传到胸前，然后我就看到了红色铠甲的出现。正在我以为是八蛛矛产生变异的时候，我的其他三块魂骨也都出现了变化，延伸出的铠甲与身上的铠甲相结合，只是每一块魂骨根据各自属性的不同，给我的感受也都不相同。而当他们与我胸腹间的八蛛矛铠结合在一起时，也都变成了红色的铠甲。感觉上，他们除了令我防御力增强之外，也将所有的技能放在了一起，每一种技能都产生了一定增幅效果，而魂力的消耗却大幅降低了。当时我感觉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了，又有什么东西融合在了一起，但每一块魂骨产生的感受都不相同，令我很不舒服。不过，实力增强却是肯定的。在以往所有技能都没有减退的同时，施展魂技时消耗的魂力降低 10%， 而威力却提升 10%。此消彼长之下，相当于将我的整体实力提升了不少。 我明白了。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虽然还只是初具雏形，但很有可能，你会获得那种特殊的技能。 老师，您说的技能是什么？ 我说的就是魂骨融合技。 魂骨融合技？老师，您以前似乎没给我讲过。 以前从未给你讲过，是因为我认为你这一生中不会有接触到魂骨融合技的机会，可没想到你却如此得天独厚，居然能接触到这个孤僻的领域。 老师，魂骨融合技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人能达到的领域。据我所知，现今魂师界有可能拥有这个技能的只有一个人。所谓魂骨融合技，就是自身魂骨融合在一起后产生出的附加技能。一般来说，这种技能都是极其强大的，对自身的增幅绝不次于两名魂师联手使用的武魂融合技。因为魂骨都是自身产生，因此一般能够达到融合度 70% 以上。 那应该不是身上有两块以上魂骨就会产生这种技能吧？否则您也不会说它如此稀少了。 当然没那么容易，要想出现魂骨融合技简直比登天还难。武魂融合技只是看武魂之间的契合度而已，但魂骨融合技却要看魂骨的属性，还有很大程度上的运气。 制约魂骨融合技产生的最大困难就是，想要出现这种技能，首先就要集齐全部六块魂骨，然后才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出现魂骨融合技。 那您说我身上出现的那铠甲就是魂骨融合技，可是我现在加上八蛛矛也不过只有四块魂骨而已啊。 难道你还不知足吗？还而已？你知不知道，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也不一定能够拥有一块魂骨。你一下子就拥有了四块，其中两块还是由十万年魂兽身上产生的，可谓是得天独厚啊。 可能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吧。您明白的，如果可能，我绝不希望拥有那两块十万年魂骨。 魂骨融合技产生还有另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那就是自身拥有的全部六块魂骨都必须要是一种魂兽产出的才行。你想象一下，魂骨本身就很难出现，而且还是要一种魂兽产出的不同位置的魂骨，这样的几率有多少？在我所知道的历史中，唯有武魂殿拥有这样一套传承魂骨，但却从未听说过有谁能够有能力将那六块魂骨完全融合。比比东算得上是得天独厚，本身又是双生武魂，我说的唯一有可能拥有魂骨融合技的那个人也就是他了。你身上出现的这种情况很像是魂骨融合技的前兆，之所以没能二次出现，是因为你身上的魂骨并不完全，而且你自身也没有到能够施展这种技能的程度。 可是我身上的魂骨并非同一种魂兽产出，为什么能出现魂骨融合技呢？ 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了。如果我猜得不错，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你的八蛛矛。魂骨融合技需要的六块魂骨，也就是最正统的六块魂骨，而你现在身上出现的魂骨融合技前兆却是由非六块魂骨内的外附魂骨发出的，也就是说八蛛矛成为了你产生这个技能的引导。作为外附魂骨，它随着你实力的增强而多次进化，尤其是这一次，在小五的十万年魂环以及一只数万年修为的人面魔蛛能量的先后刺激下，它产生了质的飞跃。而这一飞跃也令它多出了一个能力，像桥梁一样帮助你沟通了所有魂骨。但是这个技能能够到什么程度，连我也不知道。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